哦，转眼间那么快，这一个笨小孩又到了80年代。 三十岁到头来，不穿好也不坏，经过了90年代， 虽无奈，怕自己总是会慢人家一拍，没有钱在那口袋。 精彩，不管雨有多大。